挑担茶叶出山啊村，乡亲们送我十里坡哟，都说我是幸福扁担轻又轻哎，茶叶飘香歌不停哦，流言问我下来可有，我想江边上哎，种茶人喽哎，桑木扁担轻又轻哎，一路春风出洞庭哦，流言

挑一挑白米下里有粥哎，解呀解呀，下里有粥嘞嘛哥呀哈里呀，解呀解呀，下里有粥嘞嘛哥呀哈里呀。人人说柳州的姑娘好了嘛，结果呀哈里呀，柳州的姑娘会梳头哎，结呀结呀，会梳头嘞嘛哥呀哈里呀，结呀结呀，会梳头嘞嘛哥呀哈里呀。结束一个盘龙钻喇嘛结果呀哈里呀，二结束一个茶花妞妞，结呀结呀，茶花妞嘞嘛哥呀哈里呀，结呀结呀，茶花妞嘞嘛哥呀哈里呀。只有三结嘛数得巧喇嘛结果呀哈里呀，数一个狮子滚绣球哎，结呀结呀，滚绣球嘞嘛哥呀哈里呀，结呀结呀，滚绣球嘞嘛哥呀哈里呀，哎。

心里感恩。香又香，猪肉羊肉炖豆腐，那个粉条是多彩鸡蛋汤，吃的饱来身体壮，那么生产蛋鲜好榜样。哦嘞嘿，还有齐心呀，那么劳动呀，那么齐心劳动多大量。哦嘞嘿，还有齐心呀，那么劳动呀，那么齐心。

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黑鸭子演唱的《小河淌水》，布锦华带出的《只有山歌敬亲人》，金铁霖演唱的《黄河儿女心向党》。

长，唱不尽骨肉情长，遥不敢海峡的思乡水鼓动波浪，思乡波浪波浪啊波浪，我渴望快快见到你美丽的记忆。 最红的那一个。 续来听歌，请欣赏的是孟歌演唱的《永远不能忘》，未经动带出的《瓜儿为什么这样甜》。 能重复